上堂课说到茯苓的这个它的本体是在阳的这一边，作用在阴的这一边，那我们换一个讲法，也可以说用茯苓的这个终极目标是补，就是我们用茯苓其实希望能够让我们的阳气比较多，但是呢它的在身体里面产生的作用呢是泄，就是把我们的阴浊之气泄掉啊，大概是这样子。那刚刚讲到说茯苓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是利小便，那猪苓是利水道，那泽泻是什么呢？泽泻就写消水，那泽泻这种能够从水分里面把脏污的东西排掉的效果啊，在现代的研究就会说，哎，其实泽泻啊很能够降低人的这个血脂肪，所以呢那种高血压初期的人呢吃泽泻的话，他的那个血脂肪能够降低。当然我其实要治高血压的话，我其实不是从这个血脂肪的角度来讲啦，我只是说从这个角度同学也可以看得到，哎，泽泻它的作用点就是在人体的具体的那个液体里面，然后把一些不要的东西拿掉，就是它的这个作用的范畴啊，大概是这样子。那么茯苓呢还有一种东西是应该说茯苓还有一种长得不一样的茯苓叫做茯神，同学有没有听过啊？那我们五脏里面哪里藏神啊？心脏，对不对？那茯神是怎么样的茯苓呢？就是一般茯苓它这一坨东西都在树根旁边嘛，可是茯神呢它是抱住那个松的根长的，它就像一个戒指或者一个圈圈一样，就是整个抱住那个松树的根。那松树就是我们说阳气的象征嘛，那茯神就是它特别有这种向心力，就是紧紧扒住一个松树的根。那这样子我们中国人就认为说茯神它的入心的力道就会特别的强，所以虽然我们刚刚说茯苓的作用点啊上中下都有，但是如果你要强力的让它作用在心的这个区块的话，那我们一般就会用茯神。所以呢在用茯苓当然是有很好的安神效果，但是如果跟茯神比的话，那茯神的安神效果就会比茯苓强。那相对来讲呢，如果是安神用茯神的话，那利水就用茯苓。那另外茯苓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赤茯苓，就是比较红颜色的茯苓。那赤茯苓的话，它的可能通利的效果会比白茯苓呢更多一点，所以我们说要分利下焦湿热，就是如果你的湿里面还有湿热，你要清得更用力一点的话，就用赤茯苓。那么茯苓我们一般用的时候都会把皮削掉，只取它白白的肉。那茯苓皮呢我们中医都说以皮行皮，对不对？就吃皮就会作用到皮，所以茯苓皮就是如果你是皮肤的肿胀的话就用茯苓皮。那当然这个也不只是茯苓皮，像中医有一个方子叫做五皮饮，什么茯苓皮、生姜皮、什么大腹皮，就是都是皮字辈的药加到一起，就专门治皮肤底下的水肿的啊。那我们这个传统以来一直有这种观念，那大家也可以知道一下。那我们再来看茯苓，如果要说它在《伤寒杂病论》这部书里面的主治的话，它会治到哪些症呢？我们刚刚讲到它帮助我们的阳气去调度水分，把水分丢到该去的地方，那是茯苓的一个主要的功能。那它的应用范围呢，在《伤寒论》里面，比如说它要治疗头晕目眩，它治头昏。那这个头昏呢代表的方剂比如说是苓桂竹甘汤啦、真武汤啦、五苓散啦、小半夏加茯苓汤、葵子茯苓散，这些都有眩这个字，晕眩的眩。那这个眩呢不管它是在什么位置，大概多多少少都是这个人有代谢不掉的水。就像我们讲一个最一般话，我们说一个人若用西医的讲法说人为什么会晕眩呢，那不是就是什么中耳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它里半规管还是什么它那个东西它 它里面的淋巴液如果不干净的话，那就是人就会失去平衡了，对不对？所以它也是一个需要我们的人体的水代谢的好，它才能够恢复平衡的。这是一个治血，所以治血的话等于也在用茯苓再去痰饮嘛，那代表的方式苓桂竹甘汤。当然苓桂竹甘汤它的理论上来讲的话，也不只是对治在中耳，因为苓桂竹甘汤会说人的中焦的水太多的时候啊，人会有怎么样一个状况。那如果以比较传统中医的机理的话，苓桂竹甘汤它有一个主治说，这个人如果从坐着的状况站起来会头昏，那我们就知道这代表他的血上不来嘛，血上不来就代表这地方有水太多把血挡住了嘛，所以就用苓桂竹甘汤让这个人能够比较就是当这个地方压住的痰饮去掉以后，血就比较通得上来了啊，他那个主症就会消失。那真武汤的话，它是一个真武汤的那个昏，其实严格来讲不是昏了，真武汤的昏是我们这个肾阳不够的时候，小脑就没有办法维持身体的协调，乃至于这个人平衡感不好，所以如果这个人非常容易跌跤，就是真武汤症嘛，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多多少少都可以关系到茯苓这个去水饮的这个病机。那还有呢，我们治疗茯苓啊，这个除了血之外，还有治疗悸，就是心悸的悸。那心悸是什么一种感觉呢？就是当你坐着不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心脏砰咚砰咚砰咚在跳。那人为什么会感觉到自己心脏在跳啊？那是因为你心脏跳动的时候会碰到东西吗？也就是你心脏周围的组织太湿了，肿起来了，乃至于你的心脏就会撞到东西。所以《伤寒论》里面有常常会出现一个字叫心下悸。那心下悸就是心脏跟胃本来是可以不要碰到的，可是因为你的水代谢太糟糕了，你的胃都水肿了，乃至于心脏跳动的时候，它那个动的感觉会撞到胃，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一直觉得啪啪啪，这个胃上面心下面有一个碰撞的跳动感。那这个当然就是用茯苓啊，可以消除这个多余的水邪。那这是一个。那另外呢，我们曾经有提到过一种状况叫做奔豚，同学还记不记得，说身体下部分的水会往上冲。那奔豚的方呢，仲景方里面有一个叫做苓桂藻甘汤的方，那就是也是很代表性的用茯苓在处理奔豚的。那我们说膀胱跟肾的气化机能好的话，我们的水就受我们元气的调度啊，元气从后面上来，水也这样走，所以就没事。那可是如果心阳不够了，那这个水没有阳气调度它，它就不但不从后面走上来，反而从前面倒灌上来，而且那个倒灌又不是有形的水，那是一个能量，所以我们会觉得肚皮上面有东西在跳动的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感觉，就是肚皮在跳，这样有东西窜上来。那那个时候也是用茯苓来镇压它的啊，所以这个脐下悸，肚脐底下的这个悸是用茯苓的。那另外呢，茯苓是不是能够治咳嗽呢？那我们说这是间接的，就像《伤寒论》里面治疗咳嗽的主要方剂呢，并没有说是用到茯苓，但是呢，猪苓汤可能有带到一点。另外一个就是猪苓汤在少阴病有一个咳的症状，另外就是有一个在《金匮要略》里面，小青龙汤治咳嗽产生什么副作用之后，要用什么加减法来处理剩下的部分，那里就用到茯苓。所以它不是一个直接治咳，但是有痰饮需要它处理的话，我们就加啊。像傅青主在治这个中焦痰的药、上焦痰的药，往往就会有茯苓在里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疗小便不利的方子里面，茯苓会常常用到。那这个方子真的很多啊，五苓散、猪苓汤、真武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瓜蒌曲麦丸、肾气丸、茯苓熔岩汤、葵子茯苓散，以及桂林古本里面有的小柴胡加茯苓汤，这些都是治疗小便不通畅的时候用茯苓帮助它的气化。那或者说伤寒论的条文里面，真武汤它的主症里面有小便不利，但它又写说如果你小便利的话就把茯苓拿掉，那就可见得茯苓是一个针对小便不利而放下去的药物。好，那 另外就是治水饮，水饮就是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塞在哪里啊，所以呢我们用茯苓可以治疗。那这个甚至包括到肚子绞痛，妇女的这个肚子绞痛的这个当归芍药散啊，那这个都会在里面用到茯苓呢，都是因为在这个绞痛里面可能有掺杂着这个水邪痰饮在里面。那或者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木防己汤啊，祛湿膏加茯苓芒硝汤，但这个虽然是一个胸部绞痛的心脏病的症，可是它里面也有痰饮要拔掉，所以呢就是用茯苓来帮助人体的水代谢啊。那这个帮助人体的水代谢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前面之所以会提到茯苓，是因为我们有提到这个方式，桂枝去桂加白术茯苓汤，对不对？那其实啊，很多补脾胃的药都需要一些反佐的药来帮忙它吸收，像芍药是很好的反佐药，茯苓也是。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吃白术啊，吃人参，吃了之后你的身体不能够吸收它，就在那边上火，对不对？补药必须被你身体吸纳，变成你的能量的一部分才不上火。那如果你吸纳不了它就上火。那如果我们在吃这些补脾的药，比如说白术吧，像芍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白术很好的反佐药。像芍药的话，我们已经讲过，好像扩充我们的脾胃的容量，让这个药性能够下去。那茯苓的话呢，它是一个能够帮助你身体吸水，对不对？就能够把这些补药的药性赶快吸进去。所以无论是茯苓或者芍药，都可以帮助这个补脾胃的药，比如说白术，让它比较不会上火啊。所以在一般调剂的时候，如果遇到脾胃药吃了会上火的人，我们也会加这些药物。那么另外茯苓呢，因为它有安神的效果，所以呢在酸枣仁汤里面也会放茯苓，就是当我们需要睡眠的药物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茯苓来帮助它安神啊。那茯苓安神啊，在现代研究来讲的话，它是一种用很大剂量，比如说用50克到100克的茯苓入药的话，现代的中医的话是往往拿它来治精神分裂的。那这个精神分裂当然还是要分了啊，就是如果是古中医说的狂，那狂这个东西在《伤寒论》里面，桃仁承气汤或者是抵当汤治疗人发狂，那病机是什么呢？都是因为那个人有淤血，所以那个人会发狂。所以狂症在《伤寒论》里面是从淤血论治的，是有的。那另外呢，在发高烧的时候啊，身体里面因为这个高烧，因为这个大便不畅通，产生很多毒素，乃至于这个人神志不清啊，错乱乱讲话，我们说言语啊或者谵语。那这样子的话，用大承气汤通大便来治疗这个人的疯狂，这也是有的。那茯苓所治疗的这个精神分裂呢，与其说狂，不如说比较被归类于中医说的癫里面。哦，不是羊癫疯的癫，是疯疯癫癫的癫啊。那这个就是精神涣散，失去一个正常人的心神该有的能量的时候啊，那是用到茯苓。那这类的方剂呢，像是在《父亲主》或者陈士铎的医书里面啊，就会常常有，就当一个人心恐慌啦、心乱啦等等等等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往往这药物里面是加茯苓或者茯神的啊，所以它有安神的效果。那另外还有一个在《伤寒论》里面间接有提到，但是呢我们一般读的时候比较不会发现的，就是茯苓有没有治到出汗的问题。就像《伤寒论》里面有一个方叫做茯苓甘草汤，有一个方叫做真武汤，它其实都有算是治到一个人汗出不止。当然我们说发汗之后表阳虚，这个汗出不止，我们用桂枝加附子汤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做法。但是呢，茯苓呢，它其实还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管辖我们的水分，所以对于这个汗症，茯苓有它的用途的。像这个 如果是一个人，当然理论上还是差不多了，就是桂枝加附子汤是从营卫这边输布阳气去固你的汗，对不对？那如果你用茯苓的话，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要让我们身体的水听我们的话，然后我们再补一点阳气下去。所以茯苓治疗这个汗症呢，比如说驱汗或者是盗汗，盗汗就是睡着以后就出汗嘛，那它就是用茯苓打成粉，每次吃2钱。那用什么东西来煎汤来吞这个茯苓粉呢？它用乌梅跟陈艾，就是老的艾草来煮这个汤。其实艾草都很补阳气哦，对不对？那用这样的方法来搭配也是可以治到汗症的。那如果有些人是脾虚盗汗，就是脾胃太虚乃至于身体的水不听话，就是把自己的脉会觉得哇，脾胃脉很弱啊，可是他的这个身体就是很容易睡着的出汗，那就是白术比例上是3，茯苓的比例是2，然后打成粉，每次抓5钱的粉，加一两片姜，一个枣子，然后煮一煮喝掉，在空腹的时候喝，每天喝3次，那这样子的话就治疗脾虚盗汗。那另外还有一种汗是通常是一定用茯苓来医的，就是所谓的心汗。这个我不晓得同学有没有经验过，就是你出汗就是出胸口这一块，就这个地方一直出汗，其他地方都不太有汗，有没有人遇到过或者听说过？我好像听说过哎，哦，就是这个地方的汗。那心汗的这个基本方就是茯苓2钱，然后用比较多的艾草啊，就是煎浓艾草汤来吞茯苓粉，吞2钱。那或者是艾草5分，茯神2钱，这个还是绿色的桑叶1钱，然后用水煮一煮来喝。那另外还那当然这个讲刚刚讲的用艾草的这个艾草跟茯苓的组合，这都是一个比较属于阳虚的这种心汗。那有没有是属于热症的心汗呢？还是有啊，就是当一个人小肠太热的时候，他的心汗会很严重。那这个小肠极热，心汗如雨，就是那个汗会滴滴答答很多的时候，那你确定它是热症，那就把脉就知道啊。小肠的脉跟大家把左尺脉就可以，跟左肾脉在一起把就可以。那小因为中医的小肠这个腑啊，分配的脉，有人说是左寸，有人说是左尺，其实都把得到。所以你会把得到你的左寸或左尺有上火的时候，那就是茯苓2两跟黄连1钱，然后煮水喝啊，那是治疗热的心汗。那茯苓这个统御水分，说到汗之外呢，那小便能不能处理呢？其实也还可以啦。那如果用单位偏方来讲的话，茯苓呢，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小便频，就是老是要跑厕所，甚至是小便失禁这种毛病的话，你用茯苓跟鹿角霜，鹿角霜就是鹿角里面提炼出来的胶质嘛，茯苓跟鹿角霜等份做成药丸，然后呢一天吃2-3次，每次用盐开水吞个30颗，那这样子也可以帮助人这个就是小便调整的比较好，比较不会尿失禁。那这些呢都是一个茯苓在临床上面有时候这样在使用的。那这里呢就是跟同学大概从这几个角度让同学认识一下茯苓这味药，而且将来学到其他的药，学到泽泻，学到猪苓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想要把经方学得比较完善一点的话，同学就要注意到哎，庄仲景什么时候要用猪苓不用茯苓，什么时候要用泽泻不用别的药，就这些看起来药性很相似的药，它在什么情况下就只用这个而不用那个啊，那就是将来可能我们大家都要再花一点心思去分辨的一个功课。那么接下来呢，我想今天时间还够我们讲个2条啊，这2条其实也是不能说讲得很完善的，就是卷6的这个30条跟31条。这个30条跟31条啊，我今天姑且30、31一起讲，然后暂时讲到一个就是 想到一个暂时性的解释，可能我下个礼拜呢三一跟三二一起讲的时候又会做一些更动啊，因为这个地方有一点不好讲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先讲到一个阶段，那下个礼拜可能再来讲到下一个阶段。那这个对不起，其实今天大概讲三十条就够了，三十一条哦，因为有送本，因为三十一条我讲一下，没有附送本的三十一条给同学，就是桂林本是一个讲法，送本是另外一个讲法，这个两种版本还要做一个分辨，今天大家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从三十条做一个分辨好了。像这个三十条呢，在临床上面其实不见得是感冒的常见症状，所以如果你光是要处理感冒的上面感冒的话呢，三十条不见得有什么用，但是三十条对于我们仲景派的医术在医学的历史上面的发展上面却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意义，就是三十条它在讲一个人阴阳两虚的时候要怎么治啊，在讲这件事情，那他就很明显的张仲景他的文字里面告诉读者，阴阳两虚的时候要先补阳，不是先补阴，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透出来，而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就诱导着日后学经方的人呢，会比其他派别的医者呢更习惯或者更倾向于用阳药去治病，乃至于到了清朝末年可以说有火成派的正式诞生。那其实这个思想在前面有没有出现呢？在前面条文有没有？其实有，比如说桂枝加附子汤，这个人阳虚出汗，汗流不止。哎，其实同学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想说，这个人汗流不止，汗是水分是精液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汗流不止只加附子不加这什么玉竹石斛人参呢、啊、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透露出来，张仲景在救的时候好像只救阳就好，阴那边就不太管他。同学有没有看到这个调子啊？就这样的一种调子。所以就是在这些条文，有的时候它条文本身就是讲，就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个道理，但在这个道理之外呢，我们会看到所谓张仲景的选择。张仲景的选择是阴阳两虚就先救阳，或者是阳虚就是阳虚脱汗，我们不救那个汗，只救那个阳虚，就这样的一种选择啊。那或者是说，如果以开药技术来讲的话，将来同学可能不久以后会学到那个桂枝辛加汤，就桂枝汤怎么样要加人参，那那个时候辛加汤跟桂枝加附子汤到底有哪里不同，乃至于说这个要加人参，那个要加附子，这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点，就是在什么层次的病我们可以用人参，什么层次的病我们用附子就好啊，这也是一个接下来要思考的事情。那这里呢，我们先从这个条文上面做一个最基本的整理。他说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为五寒脚挛急，这一串的主症啊，到底是不是桂枝汤症啊？这其实如果对我们初学者来讲，恐怕这同样的同学投票表决，就一半认为是桂枝汤症，一半认为不是啊。这个，所以这个像三十一条的话，张仲景就去问他老师说这怎么一回事，让他老师还回答，可见得遇到这样的状况，张仲景有一点不太有把握的样子啊。那我们来看，完全符合桂枝汤症的内容是什么？脉浮自汗出为恶寒，对不对？其实那个为恶寒其实有点危险啊，为什么不是恶寒而是为恶寒？那个为到底是干嘛啊？就恶寒自汗出脉浮，我们会比较容易认为它是桂枝汤症，可是呢它有一些其他的现象，一个是小便数，小便次数多，我们就会说哎，这人应该是阳虚吧，对不对？因为如果是阴虚的话，是小便少，不是小便数，是小便 变得又浓又黄，量又少，那可能是比较阴虚一点。那小便次数变多，那是气化机能的不健全，所以是阳虚。所以小便数可以说给我们标示这个阳虚的现象。可是之后呢，就心烦，那心烦就不一定是阳虚了，因为烦跟躁这两个情绪里面，烦比较是阴虚而阳亢，有热的，躁比较是阳虚的，失神的啊，失神的不自主的动作称之为躁。那心烦的话就是阴虚，所以又有虚火啊，让你的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啊，情志上感觉到不舒服，所以这里心烦就是阴虚了。那为恶寒的话，我们如果恶寒就是表没有解嘛，那说为恶寒，恶寒为什么会为啊？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个人比较阴虚，身体有燥热的感觉，所以那个恶寒的感觉会变得比较淡一点。然后呢，脚挛急，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张仲景那个时代的中文啊，比如说用照《说文解字》来说的话，《说文解字》说脚是什么东西啊？脚就是我们现代人说的小腿。那我们现代人穿鞋穿袜子那个脚啊，那个时代恐怕是称之为足啊，所以这个脚挛急就是小腿抽筋。那小腿为什么会抽筋啊？中国人说这个抽筋的这个筋是靠什么东西让它能够舒展开来的，有叫筋液跟血液，对不对？那如果你筋液不够，血液不够，不足以养你的筋的话，那你的这个不足以养你这个抽筋的筋的话，那你就会它那个筋就会啊缩紧，就会抽筋了。所以呢，这里又是在标示到一个血液筋液不够的一种阴虚的现象。那就是说当这个人呢阴阳两虚，而有很清楚的阴阳两虚的症状，而又让我们看到有桂枝汤的症状的时候，事实上是不适合直接用桂枝汤来处理的。那为什么不适合？同学现在是不是可以想象？因为我们用了桂枝汤帮他发汗，在发汗的时候我们的阳气会不会流失啊？会，对不对？那发汗的时候精液会不会流失啊？也会。那出汗又损伤阳气又损伤精液，那它阴阳两虚的状况是会变得更严重还是更轻微啊？会更严重，对不对？所以或许你的感冒会有好一点点，但是相反的来讲，这样子是一个过当治疗，会造成这个药物造成的这个下一步的后遗症。所以他就说这个时候给他吃桂枝汤是不对的。那吃了就怎么样呢？就厥。厥是什么呀？是手脚冰冷，叫做厥。那这个人剩下的一点点阳气也被你弄到没有了，于是他的手脚就冰冷了。那么咽中干，咽中干其实也可以是阴虚也可以是阳虚，因为口干嘛，喉咙干，你说这个精液不足所以喉咙干，或者如果要说阴阳，将来将麻黄汤这说喉咙咽中干不可以用麻黄汤，那是因为什么？人的那个三阴经都到喉咙啊，所以三阴不够的时候喉咙会干的。那另外如果要说刚刚福林讲到的人的这个水精之气的循环，阳气不够水气上不来，这个喉咙也会干，所以这个喉咙干可能同时是标示着阴虚跟阳虚。然后烦躁，那烦写在躁前面就以烦为主，那烦的话就是阴虚而有热啊，人会烦。那躁呢是阳虚，所以人会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动作，他自己都不太清楚自己在干嘛的那些行为出现，所以就是阴阳两虚啊，然后以烦为主啊。那吐逆的话是这样子，当一个人的阳气真的很不够的时候，他的我们的人的消化系统是很用阳气的，对不对？那阳气不动了，这车就跑不动了，消化系统都停了，那所以就会吃东西都吐上来。那或者你也可以用中医的阴阳讲法，就是阳虚所以寒邪冲上来，所以会吐逆啊，意思是一样的吧，就是消化系统的机能会产生一个停止的状态，那个停止的状态我们称之为寒啊。那么 当你用桂枝汤耗散它的精液，耗散它的阳气，乃至于阴阳两虚的现象变得更严重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救他？结果呢，张仲景呢，他就是先用甘草干姜汤，而不是用什么补精益补血的药。那从张仲景的这个做法里面，当然是一个是张仲景的选择，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倒过来看，就是说阳是比较形而上的，比较虚无的，对不对？我们一般如果在西医院里面，哪一个西医会告诉你的阳怎么样了？不会吧？所以说你的细胞怎么样，体内化学物质怎么样，血液验出来什么东西，对不对？是纯阴无阳的医学思考。但是呢，在一个张仲景的眼中，好像当你出了大汗，我们肉眼看到了你的汗水流失，知道你身体水分不够，精液损耗。可是在肉眼之外，好像张仲景更知道，随着这个汗水的流失，我们流失了大量的能量，这个能量要设法补充它。那要补充这个能量，他说用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其实甘草干姜汤，同学看这个方子啊，它甘草有四两炙甘草，干姜只有二两，而且这个二两呢还要烤焦。干姜烤焦可不要以为说越烤火气越大，不是的，干姜这味药是烤了之后味道就偏苦，它的辣味就少了，所以用了火烤之后，干姜反而药性会变成比较温和啊，不是比较燥烈，这个要分清楚啊。干姜是烤过以后变得更温和的药。那么干姜烤过了它变温和，然后又甘草放的很多，干姜放的很少啊，也不是很少，就比较少，然后用三碗水煮成一碗半，然后浓浓的分成两次喝，每次喝 0.75 碗，这个样子。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药效啊，它